输了，赢了。轮回的粉丝在恍惚，星星的粉丝也在恍惚。他们不像职业高手，对局势的了解那么细致入微，他们的判断大多很简单，谁的角色写多，谁就占优势。当然，这样的判断标准一点也不能说错，写多是优势，这点显然。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说是叶修的反转，只是这反转来得太快。上一秒两人的角色看起来还打得不可开交呢，怎么忽然一个回合间，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就被按到钟乳石上一顿胖揍，毫无还手之力，好容易挣脱身了，结果就被人家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直接结果了呢？怎么会这样？怎么就这样了？轮回粉在茫然，星星粉也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他们已经做好这局要输的准备了，不过打完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也是个残血，从擂台赛角度来说结果不算太差。这种念头当然只是自我安慰了，无论前后第一人对决的话题还是叶修单挑连胜的记录保持，都让星星粉打从心眼里不希望叶修这一局输。至于对擂台有利还是无利，这种理智的考量粉丝根本顾不上去理会。而现在赢了，如他们所愿，叶修赢了，但是已经做过心理建设，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好的他们反倒有些懵了。用了好久，直至周泽楷从比赛席里走出的时候，现场的星星支持者们才反应过来，才在他们聚集的客队看台这边发起了欢呼。怎么就赢了？他们还是不清楚，但这已经不重要，结果已经在那儿，先痛快地享受这场胜利吧，过程什么回去慢慢研究也不迟。观众可以如此态度，可是作为转播解说和嘉宾的潘林、李一博总不能对观众说咱们先高兴着，其他的以后再说。这一场比赛一场直播，这哪有什么以后可说呀？两人此时怎么也得对这突然的反转有所点评，有所交代。于是有关千机伞在那一瞬间的变化被两人重点提及。 龙阳完成了距离上的传递，冲撞刺激可说是零距离发动啊。千机伞这大剑形态真是够大的，这一个冲撞刺激控制的面积当真不小啊，可不好躲啊。看，冲撞刺激起手，这一瞬君莫笑还把千机伞柄里的太刀抽出来了，这迷惑了周泽楷，让他产生了误判。是的，多么精巧的一次设计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并不吝惜赞美之词，两人甚至在想以后但凡是叶修的单挑比赛，上来就直接宣布胜利，这场解说是不是就会非常的无懈可击了呢？通过对这一瞬点评，这反转算是被二人交代过去了。可是对于众职业高手而言，这一瞬间的技术细节固然重要，但并不只是这么点东西这么简单。叶修、周泽楷这两个拥有第一人之称的家伙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拿他们的操作来说，比起普通玩家热衷于比较的手速之类的问题，这两位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快，而是准。两人的操作都异常精准，因为精准，两人都经常会采用一些容错率非常低的打法。周泽楷能将射术玩成体术，因为他操作精准。叶修敢在角色生命只有 5% 的时候发动强攻，还是因为操作的精准。除此之外，两人的意识、两人的判断，很多地方如出一辙。两个人真正爆发出手的时候，对手都难以找到反击的余地。君莫笑最终将一枪穿云抵到钟乳石上贴身短打，之前就完全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机会吗？未必，他是有意将这样的打法留到最后，留到了可以决胜负的时候。人们在感慨他敢在生命 5% 的时候强攻对手，但事实上叶修眼中所见的不是自己角色生命的 5%， 而是一枪穿云生命的14%。周泽楷在和他交换，他很清楚，周泽楷在等可以一波爆发解决的时机，他同样在等。但是，他的军魔校有治疗体系，千机伞更是可以打制3个圣之系的技能。可在这一场对决中，他却一个圣之系的打制技能都没有使用，这不得不让人疑心他是不是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场外的职业选手就一边倒地认为他肯定是藏了治疗技能要最后爆，之前不出就是要等到最后时刻，等最后两方血都少，治疗一爆，周泽楷想调整都来不及。对叶修的心理，他们判断对了，他是在等时机，但等的不是刷治疗的时机，这个在生命上处于劣势的家伙居然也在等反击的时机，等一枪穿云的生命到达差不多可以被他一波打死的时候，同时也等周泽楷发动强攻的时候。发动强攻，在防守端必然不会再那么谨慎，会一直以攻击对手优先。叶修压准一枪穿云的血量，抓住对方发动强攻的时机，直接以攻对攻，强击得手。因为对方到底还是近身战，直接硬碰硬，神枪手碰不过散人。而这一次叶修不会再给对方交换的机会，14%的生命是他要一波打掉的。再然后就是大家所见，强攻的军魔校完全限制了一枪穿云，除了开始冲撞刺激墙上时略有损血，再之后一枪穿云毫无招架之力。空当出现也是因为军魔校这边技能无以为继，但是这种情况叶修显然早已有所准备，一枪穿云残存的生命也就在这一击之间，一个瞬身杀，一击毙命。职业高手们所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细节，更是两人对局面的掌控，对节奏的把握。叶修胜也只是险胜，但是考虑到他一开始就被对方狙击爆头吃了个大亏，而后从那样的落后中逆转得胜，这局比赛掌控住局面的还得说是他。当然这当中也有军魔校的职业特性和千机伞变化多端的功劳，这要不是一个散人，没有刷血的可能性，周泽楷绝不会等军魔校生命只有50%才爆发，10%甚至更少时，恐怕就开始一波决胜负的节奏了。职业优势、装备优势，放在网游里，靠这两点优势 PK 来打赢，经常会让对手不服气，会被对手视为胜之不武。但是在职业赛场上，但凡是有一点优势，大家都会死命地抓住放大，叶修也正是这样做的。散人、千机伞这两样组合出的千变万化，搞得其他选手们头都快炸了，他们真心想像网游里的玩家们似的吼一声，有种换了你那变态武器，换了你那 bug 职业，咱们来单挑。不过转念想想，换了又怎样呢？人家用战斗法师的时候不也是横着走的吗？职业选手们都在鼓掌，这场比赛实在精彩，胜者极强，败者却也足以让人胆寒。大家习惯性的会将自己带入场上去模拟，最后神情都挺凝重，显然谁都不敢说如果是自己就能怎样怎样。总决赛第二轮擂台赛首战结束，客场作战的星星首胜，叶修继续延续他本赛季单挑全胜的神话。而这一次他击败的是有第一人之称的周泽楷，这之后那些嘲讽连胜含金量不足，各队王牌都在首擂而非首发出战的言论都将被人狂喷。连周泽楷都打赢了还要含金量，那是不是非得一次单挑两个才够分量？现场的轮回粉丝有点沉默，他们的主将，他们心目中的至高神居然就这样输了，很罕见的首发出战，无可阻挡的强势出击，结果输了。轮回粉丝实在有些不习惯，一时间都转不过弯来， 甚至连对败者安慰性的掌声都遗忘了。在他们心目中，对周泽楷只有欢呼赞美，败下阵来的安慰不适应啊。这个 那么就到我出场了。 轮回选手席，江波涛起身接下下场来的周泽楷。嗯，周泽楷点了点头，素来的沉默让人也看不出他此时心情如何。 4%的生命，这下他真是要刷血了吧。 江波涛嘟囔着朝场上走去。现场的气氛相当沉重，轮回粉忘了安慰输掉下场的周泽楷，也忘了给正在上场的江波涛加油打气，他们还沉浸在对他们而言无法理解的失败中。但是江波涛的心情看起来却没有那么沉重。4%，君莫笑的生命就剩这么点了。其实从擂台赛的角度来说，周泽楷输的也不惨痛，只是因为这场对决话题性较多，只是因为周泽楷罕见的首发出场，针对星星那边向来叶修首发出场的部署，这更像是一种挑战，由他主动发动的挑战。结果输了，这让轮回粉丝觉得很尴尬，很没面子。这种情绪可是周泽楷从来没有带给过他们的，现场竟然有女玩家直接哭了出来。但是周泽楷的队友轮回的副队长江波涛却好像没有受到这些情绪的感染，很从容地走上了场，进入了比赛席。角色载入，地图载入，比赛开始。 哈喽前辈，我来了。 周泽楷沉默，但这江波涛一上场就热情洋溢地和叶修主动打起了招呼。 来投降吗？叶修回道。 怎会，我来领教前辈的可怕了。